起的双眼，悄然来到人间，带着多少梦幻，带着多少誓言。可是谁知道你的悲欢和你的心酸，我都难恋。色的双眼，悄然离开人间，带走多少遗憾，带走多少流。